在下的细雨，滴滴落在我心里，想想我们的过去，一起有过的甜蜜，明明注定的爱情，却又选择去逃避，只能把你放心里，下辈子我们再继续。心里想想我们的过去，一起有过的甜蜜，明明注定的爱情，却又选择去逃避，只能把你放心里，下辈子我们再继续。知道你很委屈，一万个对不起，不是我不爱你，看你温柔的美，我心头如雪在滴，看你温柔的美，我真的真的舍不得你。